会发财好歹。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，说了那么多你们别妈妈，不是要反抗只是要看我不满的地方。